欧盟各成员国驻朝外交代表在4月5号和6号分别参观了元山皮鞋厂和元山金明水电站，他们还前往江原道高山进参观了摄王寺。